又延续现行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14日，直至10月13日为止。食物及卫生局说，在疫苗气泡原则之下，考虑到采用 D 类运作模式的餐饮业务处所已经采取严谨的防疫措施，包括所有员工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以及至少三分之二的顾客需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相关处所的宴会人数上限将会获放宽至240人。当局又说，变异病毒株传播力极强，加上本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偏低，令人担忧第五波疫情一旦爆发，长者面对重症和死亡情况的风险极高，因此有必要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0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8升5.2，阿里巴巴150.9升9蚊。盈富基金25.12升3毫，美团251.8升3.4，中国海洋石油8.97升4.9，小米集团21.9升1.5，药明生物125.6升3.7，友邦保险86.4跌4毫，中国平安55.1升1.15仙7，招商银行60.15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36，瑞士法郎8.386，澳元5.656，加元6.158，新西兰元5.428，欧元9.089。每百日元对港元6.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9。日经平均指数报30,183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6,1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29美元，卖出1,7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咧近住新墟街市呢一段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珠海学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和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都是比较多车的，大坑道的车龙就长一点，龙尾就排到去南塘道近金碧

9月28号骚动音乐。 你好啊 ,Bossing。 我哋预告下今日6点到7点我哋嘅嘉宾将会有莫文蔚。 Yeah. 我哋介绍佢新嘅 Visual Album The Voyage 嘅。 冇错冇错。鍾意莫文蔚嘅朋友记得留意6点钟啦。 係会听到佢介绍里面一啲嘅歌曲嘅古仔啊。 係 啦咁样。咁亦都听到里面唔同嘅 track 数。冇啲歌啦啱留意6至7我哋骚动音乐啦。 Yeah, 冇错。咁啊今日呢想讲嘅嘢呢就係、是。又是食，我发现咧真系好差劲呢个主持人，一个好好地 食节目一笨， 一个好好地嘅音乐节目，一日到黑三日唔系两日又讲食嘢。 我觉得讲食嘢唔紧要嘅，你最后点样能够拉到上嗰只歌嗰度咧？ 唔系， 我觉得你 系 食 系啦。咁但系即系点样拉落只歌度咧？通常我交俾阿波负责嘅。因为佢点样都可以屈到落去嘅，好劲噶！ 唔好话屈落去，我哋谂出嚟嘅， 好靓咁样将佢扭咗落去嘅。咁但系作为即系我觉得我讲食嘢咧，就有一样嘢好，我觉得我自己好地嘅个人，即系嗰种地系咧，即系通常啲人讲食嘢就讲到即系天花啊，就 天花龙 凤啦，天花龙凤咁样噶嘛，我就好地嘅，我嗰种地系咧，话说。近期好多朋友唔知係咪即係大家都耐冇见或者耐冇约出去食饭咁样呢，咁而家好鍾意都係去打边炉啦，虽然係夏天 都凉凉地啦， 开始凉返少少 夜晚囉，而家31度好热天嘅警告验证身份。 係啦，但係去到夜晚大家都出动㗎啦嘛，係咪先，咁啊走去打边炉㗎嘛。话说呢近排就同一个朋友打边炉呢，咁然后就即係因为一啲事情庆祝啦，你就唔好理系 咩 事 啦， 庆 祝啦， 总之庆祝啦咁样。咁然后咧，席间喺食饭之前咧，就即系掉咗个地址出嚟。咁我都冇怀疑嘅，我只知道哦，咁夜晚去打边炉咁咪去咯。咁后屘有一个朋友同我哇。你去呢间啊，好正㗎喎，跟住又推介好多几多咩餐咩餐俾我啦，你四个人食食呢个餐啱㗎啦，跟住我睇哇一个餐2000多元。 哇即一个人食啊，几人餐嚟 㗎？四人餐咁嗰啲囉。 即本人都五流水喎。 后尾我哋都冇嗌餐嘅，后尾我哋最后呢其实都係去到嗌一个汤底，嗌一个汤底然后即係逐碟散嗌啦。咁你都知道其实散嗌真係好贵㗎嘛，即係啲嘢靓起上嚟就收你百几二百蚊碟㗎啦嘛，係咪先。咁 有啲唔识趣嘅朋友就话嘩呢碟萝卜都收我60多元啊，五十几六十啊，你嚟我屋企个切俾你都唔使啦。 最嬲系咩呢，嗌午餐肉嗰啲。 但我好鍾意嗌午餐肉。 我想讲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嗌午餐肉嗰啲。但因为我食法系因为我以前惯咗任食嗰啲火锅呢，就有理冇理都嗌个 午餐肉啦，芝士肠啊，芝士丸啊。 呢啲喺街市20蚊买到30蚊买到嘅嘢呢，就偏偏出去打边炉嘅时候呢 ,78 蚊一碟你都走去嗌，傻嗰啲人都话哇你出到嚟食午餐肉、 啊、 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咁跟住唔紧要啦，咁嗌啦，居然又围起500多元一个人嘅时候，跟住我食完之后嗰个空虚感突然间好大。 其实你如果散叫围返起都500多元， 点解唔晚餐 系啦，即 系 嗰个餐都系。 因为我唔鍾意食海鲜。 哦，即系主打系海鲜。 系啦，嗰啲餐好多都系海鲜嘅。咁我宁愿就不如将嗰个价钱嗌多一碟牛好过啦，系咪先。咁同埋佢个汤底都靓嘅，嗰啲好夸张啊，总之乜都有啦，天花龙凤啦。咁然后呢我就食完之后个空虚感觉得好大啦，500多元食咁样食咗落肚囉。跟住我话其实呢我以前真係食开嗰啲呢旺角肠168任食，跟住仲要可以 我哋仲食紧劈肥牛啊。 係啦，我通常呢嗌十碟肥牛一嘢车落去嘅啫。我话其实下次呢即係冇乜特别呢，我唔係今日俾面你为咗同你庆祝嘅话，我真係唔会食咁贵。跟住然后佢一念呢鄙视嘅眼神望住我，佢心谂搞错啊，即尤其我觉得有一个分野系好大嘅，尤其男仔同女仔，男仔呢即系我呢啲麻甩佬咧，就梗系冇乜所谓啦。百几蚊你食嚟食去，你都系嗌嗰啲离不开肥牛、芝士肠啊、丸啊、公仔面咁样，就成个大集 會咁樣掉落去㗎啦嘛。咁但係即係女仔好多時候都食得講究啲嘅，有時候搞下嗰啲咩台式火鍋啊咁樣咧，咁啊 養生鍋 係啦，養生鍋係啦，係啦啊！你真係好了解， 我都有食過，我都唔知養生嘅位喺邊。 係啦， 你諗下我食過養生鍋嗱，佢聲稱養生，即係我知係名嚟嘅。係咁，但佢就標榜即係養生嘅食材點點巴巴巴啦。但我嘅食法係點啊？夜晚十二點食到凌晨五點。 哇！你真係你真係好唔養生喎、 啊。食到五點之後，居然仲有廿四啊嘛！ 如果嗰件事係發生喺中午十二點到晏晝五點，咁就好養生啦。 都過分啦，食五個鐘。 係啦，即係但係你拖長拖慢嘅節奏，慢慢食啊嘛，唔使我哋好似限住兩粒鐘咧，跟住喉琴咁樣乜嘢都掉曬落個口度啊嘛。 食到五點，跟住之後就睇住嗰個餐單，哦，過多個零鐘咧，佢朝早唔知點解嗰間打邊爐係會有點心食嘅咁。 哇！即係再坐多陣，再順便食埋個早餐啦。 咁但係就冇啦，即係都食咗五個鐘。 應該好耐冇體驗呢啲生活 啦。冇啦，你而家十點後都冇啦，已經。 係咁啊！但係即係總之喺呢一個事情上，我係發現原來咧，真係有時咧，即係同 friend 食飯，真係人夾人得好緊要嘅。即係我都會以後盡量避免同一啲。即系同女仔食饭，我觉得 O K， 但系唔好同佢哋打边炉，因为大家习惯真系太唔同啦。即系我宁愿如果五嚿汽水食下西餐又好，食下寿司又好，起码你觉得你去到边啊，你都你食喺边度食西餐或者喺边度食寿司，你都系翻咁上下价钱啊嘛。 因为打边炉真系有个两难，究竟系食任食定系逐碟嗌？ 我一定系拣任食。 咁的而且确任食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grade 噶嘛。 系。 咁有一啲酒楼嘅，可能细个会去，而家大个少去，因为佢任食嗰个价钱咧，的确嗰啲牛咧，哇，嗰、那个白色嗰啲肥牛真系太多啦，真系好肥牛，真系好肥啊！咁我觉得你首先要知道究竟你自己先啦、啊，你打边炉嘅喜好系乜嘢啦？即系我咧就主要系食牛肉嘅啫。咁牛肉之外，其实你嗰啲咩丸啊、菜啊、瓜啊剩嗰啲，你有。都得噶啦， 系， 因为我其他嗰啲真系食得好简单， 嗰啲系 bonus 嚟嘅啫。 因为我同你一样，我都觉得打边炉我好少真系整海鲜，我觉得海鲜好似你真系正经煮，然之后你又落啲蒜头啊，落啲点样嗰种整法，我会中意多啲。 就唔好嘥咗佢啊！ 即系如果你食沙爹汤底，你叫只鲍鱼掉落去，你又嘥。 系，你嗰阵味都走晒啦， 好似有啲唔夹。 系啦，都即系嗰阵鲜味都冇晒，冚晒啦，咸。 咁所以我系好清楚自己，我系中意净系喂牛而食嘅啫。 系， 侧边嗰啲咧冇乜所谓噶。咁所以我去。主攻嘅咧打邊爐，我自己揀嘅話就會係偏日式嗰啲啊。佢通常咧個肉就任叫，然後嗰啲側邊嘢就自己行出去嗰度就自己夾啦。 都係離不開獅子狗啊。 係啦，因為你其他除咗肉之外，其實其他嘢都食得好簡單噶嘛。咁你行出咪夾咯，咁你咪夾下啲菜，咁其實都夠，因為你個肚主要攞嚟食肉。咁埋尾你劈個烏冬或者劈個面咧，咁就搞掂噶。咁所以我就好清楚自己呢個套路咧，我去揀嘅時候我就會真係去揀翻。相关咁你汤底其实你咩都好其实都 OK 噶啦， 系 你有个豉油加啲生蒜之后加啲嗰啲 就系噶啦嘛，或者嗰啲芝麻酱，而家食日式火锅最紧要咩芝麻酱，有芝麻酱搞掂噶啦， 咁我呢啲就得噶啦咁。咁我就系呢啲叫做，其实佢个价钱可能都系同头先讲之细个食嘅酒楼劈墙啦，先之为 系劈墙， 其实唔系差 好 远，都系百零蚊噶咋。 最好系咩啊？最好就系咧，你平时喺出边嗰啲任食火锅咧，你都仲要隔下价，边间系平啲198、138、168嚟去低呢啲价钱嘅咩238咁样啦。咁但系通常呢啲日式火锅佢好好，佢帮你分埋噶，佢分多三个价钱或者四个价钱俾你。 系啦， 即系入门级哦，你想平啲，啲肉冇咁靓188。咯，你想啲肉靓啲系208咯，咁然后再名贵啲系248咯，咁样，咁嗰个好俾你有一种好似有得拣嘅感觉咧，又好正嘅。 系，我每次去到都系嗰个人话、啊：你想食边个价钱啊？跟住我同啲 friend 话：我哋好 cheap 嘅，我哋食最平，我觉得。 但系你唔会觉得咧，即系嗰个心态，我觉得呢样嘢就系佢哋 marketing 叻嘅地方，就系咧，佢你会觉得。最平嗰個可能講緊係188，但係你高一個 grade 加20蚊啫，就高一個 grade 啦。咁然後咧，通常嗰個 waiter 都總會有方法說服到你咧，去食貴一個 grade 嘅。 但系咧，你呢个系一个累积落嚟嘅。当你升到上208嘅时候，你就发现我加咗20蚊228咧，又再一个高一个 grade。 系啦， 咁就同你原本嘅嗰个决定可能差咗已经40蚊， 是是是 升咗两个 grade。咁我覺得食呢啲佢有分 grading 嘅咧，有啲似以前聽人講紅酒一樣， 係， 即係你一係就揀最貴嗰啲飲，一係咧你就揀啲平嘅飲。 你中間嗰啲咧就最唔抵嘅，有啲説法係咁啦。咁所以去到食呢啲餐，我有時都會覺得係咁咯，即係中間嗰啲係好好尷尬啊。 我想講你呢句對白，我 exactly 喺咧一個嗰啲日式火鍋嘅 reception 嗰個哥哥仔同我講過，因為我同佢講我要即係。倒数第二贵嗰个啦，咁样即系 sorry 倒数第二平嗰个啦，即系208咁样啦，208最平系188，我食208嗰个啦，咁跟住佢同我，佢用一个近乎鄙视嘅语气同我讲，我话你食呢啲啊，其实你自己街市买都差唔多，佢话我建议你加多45元食个贵啲嘅咯，同饮红酒一样嘅咋呢啲，佢真系咁同我讲。跟住然后咧， 诚实啦， 好诚实，佢真系好诚实，但系佢嗰种诚实咧，佢呃到我啊！ 哦，你真系， 我嗰下我俾佢轰到我咧，跟住我就觉得好似好有道理、又系、即系我平时自己喺街市买到，点解我唔喺街市买，我要喺呢度食咧？咁 你同阿哥讲咯，其实你嗰个餐单所有嘅大部分我街市都买到，唔使食你啦。 其实 你啲萝卜我买到， 冷静翻啲落嚟，理性啲咁谂咧，就系、是、嘅。其实绝对系嘅，我觉得。但系咧嗰一下咧，佢嗰个氛围嗰、那个压力就系话到俾你听，你唔食呢一个系你走火。我觉得呢啲人真系好叻啊，所以 有啲佢都诚实嘅，有时都会问话啊，其实咧即系呢几个价钱啲肉咧差几远噶咁样，咁都试过嘅，都真系咁讲，一系你系食最贵，一系咧你就食平算啦，你中间嗰啲咧真系唔系差好远嘅啫咁样，同埋有阵时佢如果佢啲肉你见到。可能第一碟咁會靚啲啦，或者嗰晚客人唔算好多，即使你食最平個價錢，佢有時即係佢送上嚟嗰啲都靚少少嘅咁，咁所以都好睇呢啲情況嘅。咁但係 in general 就係食呢一種嘅火鍋，咁但係我覺得年紀開始大咗之後，食量係比以前真係細咗嘅。即使任食都，我發現冇咗以前嗰種戰鬥力啦。 正常啊！ 你嗌嗰個次數，其實即係加肉嘅次數 少咗好多噶啦。 咁間唔中有啲朋友開始會帶出去食啲靚啲嘅火鍋咧。其實的確係食過之後會有少少想翻尋味。咁、當然不能經常啦。咁你真係大時大節，譬如你頭先講，可能有啲嘢慶祝嘅。 係。 咁的而且確出去食，你試過之後，你會發現我明點解去到咁嘅價錢，間唔中試下嗰啲哇養生鍋，跟住整啲靚嘅咩風門樓咁樣。 係啊，你講呢、你真係一個食家啦！證明我琴日就係嗌咗第一次食呢個咩風門樓，好似開拓咗一個新世界咁。我都係嗰一句咯，我同佢哋講，哇好犀利喎！我以前食嗰啲啊，都係180又唔食，跟住成碟車內好肥嗰啲，呢個好正啊咁樣。 睇你個人想唔想講究咯，即係如果你想講究了解自己食到啲咩，你咪覺得食咗嗰樣唔係淨係嗰個肉咯，你食咗一個新段啊， 即 係風門啊，你講出嚟。 好似好劲！ 以前我哋食咩美国肥牛， 系啊，已经好威噶啦，就分本地同美国咁样嘅咋。 即系嘢食都系，其实如果你唔去留意，你唔讲咧，你就咁食落去，你未必分得到嗰啲味道。但如果你好想啊，提高下自己个身段嘅时候，咪试下使下啲钱了解一下咯，同酒一样嘅啫。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电来如共振，要是谁和谁合衬，情未能用笔问。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福。醉到开始，过去冷去知道，风花送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甜蜜蜜更要趁早。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生死地相处。初逢如纯阳，亦冷看如偶遇。过来人成熟，谈先不怕输，醉在悬崖前唯有杀。 Somebody 黎明同埋张敬轩嘅呢首 Old Fashion 啊，而家你拣啤酒定威士忌？啤酒 cocktail 嗱，酒唔同，我会拣 cocktail 同威士忌。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向监警会汇报投诉警员的最新数字。投诉警察课今年头八个月收到942宗需汇报投诉，比去年同期上升195宗。另外，亦都有317宗表达不满投诉。其中510宗需汇报投诉涉及疏忽职守，364宗涉及行为不当或者态度欠佳，46宗涉及殴打，亦都有21宗投诉涉及粗言秽语。在反修例公众活动的投诉方面，由前年6月至到今年8月，共有617宗需汇报投诉，同1331宗需知会投诉，三成涉及行为不当，两成涉及滥用职权。针对需汇报投诉，有187宗已经获全面调查，156宗投诉人撤回投诉，131名投诉人在投诉之后未有任何回复。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一起重新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的预约系统，并且在下个月22号起在检疫中心提供额外200个单位，即是合共1000个单位，供来港工作的外佣作检疫用途。政府发言人说，政府早前暂停接受检疫中心预约，以检视预约流程和后勤安排。雇主和職業介紹所可以在下個星期一上午9點起，經由勞工處外佣專題網站的預約系統申請預訂房間。系統會顯示由下個月22號至到28號可供預約的房間，其後每星期一上午9點開始，系統都會顯示新一輪可供預約的房間，例如在10月11號可預訂10月29號起計一星期內的房間，如此類推。政府宣布採用 D 類運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獲放寬宴會人數上限至240人，又延續現行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的有效期14日，直至10月13號為止。食物及衛生局表示，在疫苗氣泡原則之下，考慮到採用 D 類運作模式的餐飲業務處所已經採取嚴謹的防疫措施，包括所有員工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以及至少三分之二的顧客需已經接種第一劑疫苗，相關處所的宴會人數上限將會獲放寬至240人。日本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在19个都道府县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以及8个县实施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后日到期之后将会全面解除，将会是今年4月初之后首次全面解除宣言和有关重点措施。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康念说，全日本新增确诊个案显著下跌，重症人数降至顶峰的一半以下，所有地区的病床使用率都低于50%，医疗系统压力得到明显改善。政府计划分阶段放宽防疫措施，其中在活动人数限制方面，将会由目前上限5000人放宽至处所容纳人数50%或者最多10000人。获当局认证的餐饮处所可以营业至到晚上九点，并且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感染情况决定可不可以供应酒类饮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去到新楼街。咁啊，港岛路面嘅情况，湾仔兰道街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咁兰道街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预计封路要去到听朝早上6点先至可以重开噶。现时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就较为多车嘅。东区走廊东行线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嗰段咧，现时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亦都系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嘅油站咧，现时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嗰段呢就比较多车嘅，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不过仲系繁忙啦。咁而呢个黄珠路转出去屯門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呢，现时都系比较挤塞㗎。咁慢车个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蝴蝶湾。西贡嗰边，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这个沙田啊，大埔公路的沙田段近住和斜村咧，来往方向都是多车噶。现时咧，大埔公路去长水粉岭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城市花园段都是多车，和斜嗰段就来往方向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八乡路桥底去大榄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so dark, so dark. Benson, 你觉得咩系寂寞啊？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太大补充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谁皆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斑驳，做个老公甜言会变做 成熟并未望通，我够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大大暴冲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至，发觉到处已失控。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得低我，何苦贪物，这点天真清楚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我谂寂寞系分好多层次嘅，其中一种系我谂喺好耐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可能成日都会觉得，点解身边冇人明白我嘅咧？听过有陈卓燕搞不懂，跟住落嚟有第二种嘅寂寞出现。 喜欢的为什么不说？不明白太不爱我，是你太吸引我，是你的错。为什么一直封锁？为什么呢？想要见我，给你一个爱的勒索，看你多害怕情绪崩塌，我不能自已要他的大，管他爱你的可离谱的坏的哪来是除了更差。 春期的时候有一种寂寞是为什么自己喜欢的人永远都不喜欢你呢？ 不要放弃我，我情绪也很脆弱，一直看你的我也有点错，解开一次封锁，说什么呢？不要见我，陷入疯狂爱的勒索，我情绪也很脆弱，但沉迷你的我，谁救救我？ One two go， 我要把的我给 loved up， 对你的下一次 blah blah， 等感情工程浩大，情绪翻别人吧，暂时分不清的对你是爱还恨。我要走了，把你这口香糖粘在板凳，最后让我说句话，让我拨乱反正。要说你变寡妇，我举双手赞成。只是几天不见而已 ，I just need some space， 无法了解你，这全是一场误会。 看不到对，看不到错。 底，游戏这样设计，说而大于万幸，我叹息你的叹息，网络用来攻击，这会让我恶心，有病快点送医，我是颗粒谷的克星。还是有点没羞 Maybe I'm a creep too 还是有点没羞 Maybe I'm a creep too 看你今天说话刚刚你要改改去宋日公我把你的爱还了你真的超烦的 有迪子 featuring 佩德 Creep 克里普，但有一样嘢几确定嘅就系关于寂寞，好多时候都系由其他人带俾自己嘅。 滑的泪亦很累，没有空间亦记谁，没电量便看谁，日或夜。未分类，半吉他一个隐居，随音阶声与聚。对愉快感觉没有感觉，全是泡影，不配生活。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let you go。你所想的怎会意想不到？说为你看顾是有天赋，望这四壁怎够生活？手中选最终的维护，人从有都不算错，曾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如难忘低端的刺货，随便猜我，换心底一点好过。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n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ou. Oh man, I'm blin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人生有都不算错，就为了一起温暖过。Yeah, we make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世的世俗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送开我。 搵唔到适合嘅另一半，会觉得寂寞，咁啊系正常，可以理解嘅。但系有一种寂寞好得意嘅，就系明明已经搵到另一半噶啦。不过偏偏呢一段关系又好似冇乜人会认同喎。 MC 张天赋嘅 Loser。 上间扭曲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求助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在意清朗，闲言独语责于两旁，如何不安？仍同拖死追赶，静倾下，长风下，世界散于风沙，仍拥着沉溺吧。上之下，离之下，擦过最闪火花。 Claudia Cole 嘅佢 Irrational， 有时会同自己讲话，唉，唔紧要啦，世界点睇都冇所谓嘅，自己活得开心咪好咯。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港路，和高薪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种正是我把众星粉饰，乱看八卦处事，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充当那种人， 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随下衬衣有限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反思，乱看八卦，转是让我一个人任意。 不过好矛盾嘅，有时系以为自己脱离咗呢个世界。唔使理呢个世界所有嘅事物，其他人点样睇？偏偏自己一个困喺屋企，又好似好寂寞啊！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是当幼稚的超人。乱世啦啦啦啦啦啦 胡鸿钧今天不营业。 每天七点开眼便重复，起身梳洗穿上这时装，靠窗不想出去这房间，早餐焦糕鲜奶配上餐，疲倦之中想看片黄昏，停留在这个瞬间，三四点出发，自己散落蒸发，数一数安心码，会否有安心价，酒吧叫杯啤酒，要超到天黑透，有几攰都得够，最美好终于发，如若在每日结束，离别在每日接触，其实 no little things, 其实 can't control just tell me blows, 如若在这日结束， 近六点钟就嚟收工，日复一日，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寂寞？唔紧要嘅，仲有好多人陪你。张美仪，最后的黄昏， 亦都会寻找合适地盘，以港人首次置业形式兴建资助房屋。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多名议员支持有关研究。不過，民建聯的鄭永信表示，由旺區涉及幾萬戶"劏房"居民，關注除了首置盤，會不會有其他資助或者過渡性房屋提供。工聯會的麥美娟亦都關注，當局會不會興建更多公營房屋，不希望重建之後，基層市民不能夠在由旺區居住。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建議興建首置盤可減低市建局的財政承擔， 局方亦都会与运输及房屋局商讨会唔会兴建居屋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周本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四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国庆日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在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村有交通意外，就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慢车的龙尾美利酒店，斯罗伯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排到南塘大厦。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右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这一段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排到兆安苑。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青马大桥这一段是挤塞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八乡路桥底去大榄隧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enson.今日呢位嘉宾带嚟佢嘅新专辑，充满住回忆啊！ 所以今日呢一句送俾佢嘅，都要唱出嚟先够诚意啊！ 莫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 哇！好想听佢点评你呢句唱成点啊！ 界啊，魔城。 我哋首先欢迎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有莫文蔚嘅 Karen 你好。我觉得阿斌好大胆啊，喺你面前唱你嘅歌， 好精彩啊！ 第一次喺咪前咁大胆唱歌，真系，哎呀！ 呢个武侠片嘅 feel 多过初恋。 咁啱啱嗰句咧，我哋就写咗一个卷轴上面就送俾 Karen 嘅，咁啊， 咁靓嘅啲字， 系啊，呢个系由我哋监制 Carmen 佢去亲笔题字嘅， 多谢， yeah， 好有型啊 ，thank you。 系啊，因为佢有捻开毛笔，咁我哋每一次就会。即係將呢個禮物就佢親筆就將我哋諗咗嘅嘢寫落去， 多謝。 咁我哋就諗咗好耐嘅，即係一句咩嘅説話可以配合到你嘅專輯咧？咁咁我哋就覺得不如就揀翻裏邊嘅歌詞啦。咁啱嗰句就即係初戀呢一首歌裏邊嘅其中係 啊 係啊嘅歌詞，我哋就食咗你個名落去。 check 得好好、啊， 冇錯，大家都好喜歡呢個作品啦，同埋即係如果有睇電影嘅朋友都一定其實等咗好耐嘅呢一隻歌，即係等咗好耐，終於啊可以有一個重新灌錄嘅 version 啦。啊，咁样我都好开心， 系即系可以收落喺张专辑里边啦。咁就呢一张隔咗二十年嘅专辑《The Voyage》啦。我谂你自己系咪即系乐迷？当然就好期待。我谂你自己呢样系咪都等咗好耐，终于可以有一张广东嘅专辑同咁多香港 fans 见面？ 系啊，因为忽然间谂一谂，哇！原来上一张即系广东专辑系二十年前啦，《一朵金花》 系 咁又唔系刻意咁样安排嘅，但系。即其實所有嘢都係冇安排到嘅，咁譬如今年可以有機會，雖然喺疫情裏面，但係都可以翻到香港做最後一場演唱會啊，太圓滿咯呢個安排，咁所以我覺得哇，既然人在香港啊，咁咁耐冇見香港啲樂迷，咁。即係一定要做翻正正經經咁做翻一張專輯咯。 咁有冇話其實真係諗呢一張專輯嘅念頭，大概係幾耐之前開始就已經有，然後開始籌備咁樣噶啦？ 其實應該真係今年先開始。咁因為我年底嗰陣時翻到嚟咁就。主要是另外一個電台有個頒獎禮，咁即係要做一 part 表演咁樣啦。咁同埋因為去年又好即係好興奮，《呼吸有害》呢只歌，即係得到好好嘅成績，咁所以係一定係即係要翻嚟香港同即係成個團，我自己個團隊啊，同啲歌迷啊，要分享呢個大滿貫呢個成績啊，咁樣咁跟住即係所有嘢就好順理成章啦。咁然之後我又有我嚟緊嘅演唱會，即係當時咁就覺得咦，咁喺香港要做多啲嘢咯，因為俾人鬧咗好耐啦已經。 所以今次呢個專輯一定係即係咁多位樂迷收到。最好最好的一份礼物啦，咁系啦，入边其实都真系所有嘢，我觉得系精挑细选嘅，即系喺选曲方面啊，或者可能个班底方面，好多嘢都系精挑细选嘅。咁所以咧，我同波城每一次咧去同一啲歌手去倾佢哋嘅新专辑，我哋其实都会喺当中咧。估一啲啲嘢，睇下估得啱唔啱嘅。 然後你揭曉我哋啦，係啦，會唔會諗得太多，定係都估中咧咁樣？咁啊，我估呢個先，因為我覺得呢一張專輯，我好 relate 到咧，覺得係裏邊嘅歌有一啲都係電影裏邊呼應到嘅一啲 track。頭先講初戀又好，戀一世的愛呢啲，好有回憶嘅。我覺得就係因為去揀歌，因為你有好多嘅作品，咁究竟要揀邊啲落去同大家見面嘅時候，你會諗翻就係究竟莫文蔚同香港嘅fans 之間，我哋有啲咩共同嘅 connection 或者回憶，然後你都覺得就係呢啲喺電影裏面會出現嘅歌曲，都係一個好聲力場，大家會記得，你自己都好中意，所以就覺得電影呢一樣電影歌嘅呢一樣嘢係不能夠沒有， 冇錯， 係啦， 全中，好犀利嘅呢樣嘢，如果配合得好啦，你即係音樂再加畫面，或者調翻轉。因為有呢啲畫面，你配合一個即係某一個音樂，係可以強化個畫面添嘅。咁你就即係視覺上對你嗰個刺激啦，就會更加勁咯。咁即係如果一首好嘅即係。電影主題曲啊，或者配樂啦，係真係可以即係好 touch 到你咯，係 到我去估一估關於呢首呢張專輯嘅嘢，我就係估關於《婦女新知2021》嘅，因為咧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今次新專輯，其實有好幾首嘅作品係一啲翻唱嘅作品啦，有一啲係全新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婦女新知》可能一啲樂迷最初會未聽嘅時候會估哦，應該都係翻唱舊有嘅。 版本，然後 rearrange 過去啦。咁但係最後發現原來唔係喎，原來係一個完完全全新嘅作品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最初揀呢首《婦女新知》嘅時候咧，可能本身團隊都諗住係做一個 rearrange 嘅版本就 OK 噶啦。咁但係可能 Karen 同阿 Wyman 去傾嘅時候，唔係喎，其實隨住年日嘅推進，個古仔係講緊本身女性嘅 character 嘅時候，咁都可以講下，即近年可能我自己。即 Karen 自己對女性嘅認知啊，不如我哋做一個完完全全新嘅作品，咁所以就誕生咗而家嘅《婦女新知2021》呢個版本出嚟嘅。 你中咗一半， 我中咗一半，哎，我好叻噶啦，我覺得自己中一半多， 唔係因為本身就冇諗過呢隻歌會翻唱 嘅。 我哋揀嗰幾隻翻唱歌就係即係覺得，因為今次想做一個所謂叫做 visual album 啦。係。咁因為就係想而家好難就咁齋眯埋眼聽音樂噶嘛，你要有視覺上嘅衝擊先得。 係。 咁所以一係你 MV 可能拍得好精彩啊，或者有故事性啊，咁樣我哋覺得啊呢張 album 可以係除咗係聽嘅，係有得人睇嘅方法去感受嘅。咁所以。揀舊歌嗰方面咧，就係我哋專攻就係嗰啲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嘅即係主題曲啊咁樣。咁但係又即係唔可以淨係翻唱噶嘛。咁有幾隻新歌其實本身已經即係有啲諗法係即係揾機會幾時可以做呢啲新歌啦。咁其實《婦女新知》咧不嬲，即係我覺得係好正嘅呢隻歌，即係當其時都係幾前衞噶嘛。 係 跟住就因為舊年疫情咧，咁我就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住咗喺英國同老公仔兩個二人世界咁樣。 係 咁啊喺屋企即係變咗好多即係 free time 咁樣啦，咁就會做啲平時冇機會做嘅嘢嘛，因為以前係成日要為工作咁奔波啦，咁啊喺屋企又煮下飯仔啊，成日做下家務啊咁樣，咁跟住就其實咁，我哋間唔時都會整下 tiramisu 嘅， 係咁呢個有一個備存 你嘅流口嘅食 譜，係啊，咁舊嗰隻《婦女新知》就裏面 tiramisu 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段落啦，咁跟住經過疫情之後，好多人都變咗廚神啦。咁跟住我自己都 OK 嘅，就開始又整下即係啲勁啲嘅嘢啦。譬如又因為掛住啲香港嘢食啊嘛，咁、又整下豉油雞啊咁樣。咁跟住係啦，翻到嚟嘅時候，即係要開始做啲。咁我就覺得，咦，其實係時候呢隻《婦女新知》有一個20年後嘅版本咯。即係如果當年Wyman 同我哋係即係。可能呢隻《婦女新知》係我嚟反映當其時嘅香港嘅 single lady 嗰種心態啊，生活方式啊。咁而家20年後呢一、個 single 香港港女啦，又會進化到成咩樣嘅咧？咁樣咁啊開始傾啦。咁然之後就變咗即係啦 ，create 咗呢隻2021年嘅《婦女新知》。咁就佢就除咗以前食。即係整 tiramisu 之後啦，而家就進化到曉精豉油雞啦。 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帶出係好緊要嘅，就係喺嗰個購物嘅心態都唔同咗好多啊！即係以前又乜都要掃曬嘅，而家就真係貴精不貴多咁樣樣。而家呢個係咪完全反映咗自己嘅心態啊？ 都係啊，好大部分都同自己而家個即係方向啊、思維啊，即係幾吻合嘅。 咁今次呢一首2021即係《新之2021》嗰個曲風上面，亦都即係重新 rearrange 過之後，聽到個速度其實比上一次嗰個都快少少啦，同埋即係成個編曲個 structure 都有少少唔同。 嗰個 rap 咧係真係快咗好多，即係多咗好多字，跟住成個速度又快，即係成個 style 有啲唔同咗。 係啊， 但係都 OK 喎，又幾順利喎，好玩啦、啊。因為今次同埋係啱啱認識 Edward Chan 嘅， 係 咁啊。同佢咦有幾夾喎，好啱 channel， 咁就即係喺好幾隻歌上面，雖然嗰啲每隻歌嘅處理都好唔一樣，但係我哋又即係總係會揾到一啲方法啊，跟住即係做得好開心咯、啊、呢張唱片。 癲也癲過，蠢也蠢過，今朝智慧總算比較多。卡數找過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政治的客講究的買今朝貴精也不貴多。 亂 要失過先發現最啱身的一個。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专员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 格自由护肤品。Sorry but not sorry， 我冇想男人，哎呀唔系故意，我只系特登。讲到呢度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预备咗只肥鸡，帮佢按摩，盐同老抽要落齐，再爆香花雕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你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掂呢只紫光底嘅自由鸡。 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上找过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以为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燕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至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先好，各自跳舞夜了家里互相守护，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 follow your own feelingSo, 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上走过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以为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也今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嗯，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講起 Edward Chan， 今次其實是因為大碟即基本上都是 Edward Chan 他去做監製啦。點樣去係 through 一個咩途徑去認識咗 Edward Chan， 同埋揀咗佢，覺得啊佢都幾適合去做呢隻專輯嘅一個監製嘅崗位咧？ 咁佢本身係我唱片公司嘅音樂總監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啊係咯，不如咦又未合作過，不如試下啦咁樣。咁同埋我好中意同啲即係未合作過嘅人羣嘅，因為每次都會有新火花，咁佢又俾到好多我本身諗唔到嘅嘢俾我，咁所以今次同埋佢好玩得啊，佢乜都中意試嘅， 佢係 係啊，咁所以富女心知好玩啦，因為係即係即係比較唔係即係好一般嘅 pop song 咁樣啦，咁可以幾天馬行空，咁然之後另外嗰幾隻翻唱，譬如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啊嗰啲，我哋因為我中意唱 live 嘛，中意 live band 嗰種感覺，咁跟住我哋又諗到啊。譬如喜劇之王嗰兩隻歌，咁我哋梗係翻去石澳去拍喜劇之王嗰個場景嗰度， 好有畫面啦， 係啦， 落車嗰下都娟姐嚟接佢啦，嗰下哇， 即刻翻曬嚟啊！啲回憶，咁所以就變咗，既然我哋要 on location 去拍攝啦，咁不如就做埋同步收音啦，整成個 band 現場 live 咁，就好似玩一個 flash mob 咁樣啦，好好玩咯。 但係整體錄音嗰個過程會唔會變相好似？好即个心入面会好似都要急噶嘛，即系因为要赶住某啲神时卯时就一定要录起噶啦。如果唔系个天色唔够靓咧，又同步因为拍紧个 MV 咁样，即系会唔会都比较多有趣嘅事情发生咧？今次呢个录音过程， 都 係啊，麻煩嘅，因為要夾呢啲現場拍攝，又要戶外啦。 係， 咁你天氣係你冇辦法控制啦。咁所以嗰陣時係日日睇住個天氣報告。咁好彩我哋嗰日落石澳係真係哇， 好 靚，好靚， 日麗，真係 perfect 嘅。咁但係都你都要即係唔可以啲時間要 mark 得好準啦，因為可能一間你就 miss 咗個日落啊，嗰啲咁嘅嘢啦，好玩啊，因為同埋我好耐冇拍戲啦嘛，咁所以有少少嗰啲拍戲 feel 翻咗嚟咁樣， 係咯，即係去翻嗰一個嘅場景嗰度，能夠喺現場再唱翻嗰隻歌，而嗰套電影你又有份參與，即係所有嘅嘢都係你嘅回憶噶嘛。咁你真係到今次去拍翻個 visual 上面嘅嘢去現場唱，有冇一啲嘅片段或者有嗰陣時嘅感覺係咪？湧曬出嚟， 係啊！我哋傾即係同導演傾咁我哋去石澳取景啊咁樣，咁已經佢哋做曬即係睇景啊嗰啲嘢啦。跟住當然我記得拍戲嘅時候，我哋喺邊啲位啦。咁我已經同佢講啊，一定要去嗰個健康院 嗰度 啦。跟住我記得出邊有棵樹嘅，咁就係拍邊場戲嘅。咁我哋一定要喺嗰度即係係啦，有啲 shot 一定要喺嗰度拍啊，因為好經典啊點。咁點知咧？佢哋睇完景啦，話：你嗰棵樹咧，已經因為幾年前打風冇咗啦，咁樣真係我淨係晴天霹靂咯。咁但係我覺得都唔會阻礙到我哋去完成呢件事，係咯，因為即係我唔係要照版轉換咁重新即係一樣咁拍翻。戲裏面的鏡頭嘛，但我是要攞那個感覺啫嘛，其實 咁啊個 arrangement 方面都做得很舒服同埋好輕盈嘅一個感覺嘅。哇！如果我放假望住日落嘆住杯酒咧， 就很舒服， 不得了！呢個係完全是 Karen 你自己很喜歡的一個 arrangement 去做的， 是啊，就 fit 曬嘅，尤其是。因為好耐我冇入過去石澳啦，即係自從拍完戲之後，咁今次隔咗咁耐翻去，原來哇！原來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們只不過是平時不得閒停下來望多兩眼，應該要是啦，即要懂得欣賞我們四周圍有的東西。今次回到去看到又我們又拍了一些很漂亮的鏡頭，又有那些 drone shot 啊，看到那些海啊浪啊，這樣整件事就是你剛才所說，真的要哇動高雙腳喝著杯 cocktail 這樣。 是啊，exactly。 要问你才能停住这个征兆。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莫文蔚呢张新专辑里面重新演绎嘅《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嘅。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佢介绍其他歌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向监警会汇报投诉警员的最新数字，投诉警察课今年头八个月收到942宗需汇报投诉，比去年同期上升195宗。另外，亦都有317宗表达不满投诉，其中510宗需汇报投诉涉及疏忽职守，364宗涉及行為不當或者態度欠佳，46宗涉及毆打，亦都有21宗投訴涉及粗言餵語。在反修例公眾活動的投訴方面，由前年6月至到今年8月，共有617宗需匯報投訴和1331宗需知會投訴，三成涉及行為不當，兩成涉及濫用職權。針對需匯報投訴，有187宗已經獲全面調查，156宗投訴人撤回投訴，131名投訴人在投訴之後未有任何回覆。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經修訂後的7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為 397.7， 創出新高。八月指數按月微跌0.15%，至到397.1，但係連續兩月數據都係高於2019年五月創下嘅歷史高位396.9。八月指數按年升幅加快至到3.95%，頭八個月樓價累計升4.53%。上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0.2%。大型單位樓價按月升幅1.19%，兩者今年以來分別累計升4.55%和4.34%。日本政府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在19個都道府縣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以及8個縣實施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後日到期之後將會全面解除。將會是今年4月初之後首次全面解除宣言和有關重點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星期四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國慶日和週末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亦有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九龙龙翔道嘅交通先啦，龙翔道荃湾之前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嗰度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事故噶，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呢个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都系一样咁多车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华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九龙湾嘅。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讲到咧，湾仔兰道街因为爆水管暂时不能够通车。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新界就青朗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行政大楼一带多车，因为之前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屯门嘅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多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只出威的马仔， 做人切忌三字，自大、自负、自以为是，即系人咧、啊，永远都走唔过呢样嘢噶。对权力嗰种追求，当佢拥有嘅时候，佢就会觉得我可以有嗰个生杀权。咁特别系一啲叫中高层啦、啊，系经常都有呢种人出现，但系佢唔记得佢并唔系最后嘅老板。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莫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 今日骚动音乐继续有 Karen 莫文蔚喺度同我哋介绍你嘅新专辑 The Voyage 啦。咁啊，音乐监制头先有提过 Every Chan 啦。咁但今次叫做 The Visual Album Video 上面就系 Kenji 负责啊嘛。即系我哋觉得，譬如石澳佢拍，其实第一个 show 觉得，哇，呢个好似一个欧洲嘅一个小岛嘅感觉，即系佢系去拿捏呢一啲都即系好犀利。咁所以今次画面上面系咪都好多嘅？可能創作上面嘅都會就係同 Kenji 去對口，然後大家去諗究竟，哦呢一首歌我畫面點樣呈現呢？ 係啊係啊，咁首先我哋已經個概念就係、是、啊用一個 voyage 一個旅程咁樣好似去帶出呢張碟成個構思啦。咁、確實我覺得咁多年嚟我即係做音樂，其實就音樂係我呢個旅程咯。咁我就跟住音樂，跟住呢佢帶住我呢條路，咁我就周圍行，周圍遊走，去過好多地方，見過好多嘢，好好玩咁樣。咁而家呢個呢隻船仔啦，咁又咦帶我翻嚟，又拍翻埋香港呢個岸，係我香港當然係我家啦，係我起步點。咁、好似兜咗一大個圈，睇咗好多嘢，啊而家又翻嚟自己個起步點，咁就即係唉好有感覺，咁又好想即係。即係帶住我經歷咗嘅感覺，又同大家一起再重新分享。咁我哋譬如石澳嗰兩隻歌，跟住再加埋即係初戀，都係喺有個艇仔喺個船裏面度拍咁樣。 係 呢三隻歌咧，加埋一齊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嘅戀愛三部曲。 係係。 咁因為人生裏面其實個個都係你都會想尋找， 係 即係戀愛啊、真愛啊咁樣噶啦。咁我覺得係啦，可以用音樂同埋用呢個意境去講呢樣嘢係好正咯。 咁一啲作品，譬如頭先個戀愛三部曲咁，即係人生經歷咗一啲唔同嘅階段之後，再唱翻呢一啲嘅作品嘅時候，而家嘅感覺或者而家所投入放落去嘅嘢，同以前你知有冇發覺都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即係以頭先三首為例咁樣樣。 以前就啊，即係譬如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就係、是、啊好開心啊咁樣啦。咁戀一世的愛就一隻即係好温柔嘅一個情歌，咁但係而家可能自己個人又大咗啦，成熟咗，咁就即係會明白我喺度唱緊啲乜咯。以前可能淨係睇得即係好表面嘅去睇呢一個 topic， 即係愛情呢樣嘢咁樣，即係啊，我更加知即係歌講乜啦，即係就算譬如 咁有一個人雖然好成熟，但係我唱初戀咧，咁我又覺得依然好有 feel 喎，好啱你本身嘅故事啊嘛。 係啦，咁因為我覺得戀愛咧，就算你已經成為老夫老妻都好啦，點樣啦，你一定要 keep 住嗰份初戀嘅感覺嘅， 好難嘅喎，點樣可以 keep 住咧？咁一路 keep 住嗰份初戀嘅感覺，即係可能有時，即係尤其呢兩年咧，疫情咧，即係自己個伴侶咧，可能日日喺屋企對住噶嘛，有時咧， 佢攞自己啲嘢出嚟啊， 係啦， 你係咪同你老婆有啲咩啊？係 啦，即係有時真係屋企對得多。不如都是做下自己想做的事啦，咁样今日都会这样噶嘛？点样 keep 得到嗰份初恋的感觉？ 系啊， 佢即刻请教你， 教下 做下啲气氛咯，做啲傻嘢啊，咁样啦。唔系反而嗱，人就系咁衰嘅。当你可以因为疫情啦，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因素，但你可以令两个人其实可以成日。由朝到晚都一齊啊！其實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喎。咁你調翻轉，即係去哇，即係好珍惜佢，咁反而會大家都覺得好正咯。係咯，就唔應該，但係人嘅本性就係咁衰。 係，我就係咁 啦。 即係個個都係嘅，我自己都係嘅。咁即係你嗰樣嘢，好似即係隨手可得嘅時候，咁你就會唔珍惜佢 ，take it for granted 咁咯。咁當你冇咗佢咧，哎呀，你又好 患得患失啦， 係啦，即係唔捨得啦，係。 你冇先入圍住啦，對你老婆 係 就冇嘢噶啦。 OK， 每日都好似第一次認識， 係就係啦，心態嘅調節咁樣。 屋企要長期播住呢一日專輯，係攞翻嗰個感覺翻嚟，係 啦，推老婆埋牆，托住佢個下巴嗰度咁樣，攞場戲咁樣。啱啱咧 ，Karen 講呢一張。專輯就係好似一隻船一個歷程咁樣咧，有一首歌我覺得俾我呢個感覺好強烈咧，係《北極光》呢一首歌，係啦。咁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鐵達尼童話》之類嘅電影歌主題曲咁樣。咁今嗰陣時聽嘅之前個版本就係有啲民族嘅樂器嗰啲鼓啊咁樣，有一種真係已經好似坐住嗰隻船喺個大海度。但係今次再 rearrange 嘅時候，再加入啲中式嘅嘢再多啲，呢個係咪都可以講啊？即係同 啊 你嘅好朋友田國偉去準備呢？ 哦，係啊，係啊，本身係 Edward 佢有呢個主意嘅，咁因為其實北極光要 rearrange 真係好棘手，因為佢本身好獨特啊嘛，佢嗰個 arrangement， 咁你點咧？嗰度佢面目全非又好似唔啱數咁樣，咁但係你，即係總之好難去拿捏啦。跟住佢就有呢個提議，就話不如即係因為佢 intro 嗰度啦，嗰個咚咚咚咚咚咚，即係嗰啲咁嘅鋪排咧，我哋好想 keep。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有另外一種聲音或者一種樂器去即係製造嗰、那個即係 intro 嗰個氣氛出嚟啦？咁跟住佢就諗到不如用中樂啦，咁仲要用呢一個叫做雲羅，係一個都幾即係獨特嘅一個即係中樂裏面，即係敲擊樂嘅一個樂器。咁一講到中樂敲擊咧，咁我就得啦，冇問題，因為我嘅好朋友阿錢國偉老師咧，係我同佢係十幾歲嗰陣。相識嘅啦，已經咁，因為大家都係當其時玩香港青年中樂團嘅，咁係啊，即係好好感情咁，同埋佢亦都係香港首席嘅即係敲擊樂手啦，咁所以就一個電話，喂，我哋需要你， 咁佢又得你啦， 係啊，咁跟住因為其實好刁轉嘅，我哋要將啲樂器同埋嗰個雲羅係好 大架咁樣， 好大棚嘢咁樣嘅，幾十個羅係掛曬喺度，咁所以要搬嗰 set 雲羅上去我哋喺海港城嗰個天棚個 rooftop 嗰度拍啦，咁即係好大陣仗咯，係。其實，但係即係歌咧係好簡單嘅啫，即係用雲羅咁樣敲擊樂，再加一個即係 fretless bass 咁樣，咁就製造咗呢隻北極光出嚟啦。 係，但係嗰個氣氛就真係要有曬嗰啲嘢喺度， 係啊， 現場先至有。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特登揀即係傍晚喺嗰個天棚度拍啦，對住維港，因為我覺得維港呢個景色係真係全世界最靚嘅。咁夜晚嗰啲燈啦，仲有啲即係可能有啲雷射嗰啲光啦，咁就咦，可唔可以？借嗰啲雷射嘅燈光啦，嚟即係呈現北極光嗰個感覺咧。 最後成唔成功啊？ 都 OK 㗎， 都 OK 嘅 ，OK。 咁另外有一個有一 track 啦，另一位合生合作嘅朋友咧，黃然 啊， 係啦，原來什麼都有可能。呢一首呢一個看似就同之前嗰首歌個名好相近，但其實裏面嘅曲啊、詞啊等等都係一啲新嘅創作。呢一個嗰陣時係即係一開始點樣會認識到黃然，然後共同去創作咯呢一隻歌咁樣。 黃賢佢因為我哋自己唱片公司啦，咁我今年一翻到嚟第一件事做嘅咧就有一個 online live 嘅，即係同 band 喺 studio 咁樣。咁跟住佢又即係雖然係啱啱先認識佢，但係真係好可愛呢、這個女仔。咁佢就舉手話：哎呀，我可唔可以嚟幫你唱 chorus 啊？咁樣咁話咁求之不得啦，正啊咁樣。咁你就認識咗啦。咁佢真係係一個才女啊！我覺得佢即係好好叻啊，自己曉作曲曉寫嘢嚇，即係好好文绉绉啊！係，我中意呢啲嘅。咁跟住就即係一路就係啦，自己公司嘅同事啊咁。咁我又大家有 keep in touch， 咁我又問啊，咁如果你有靈感，你又寫下歌俾我啊，咁樣啦。跟住無端端有一日，佢真係寫咗隻歌咯。 係。 咁然之後咧，最神奇咧呢樣嘢就係嗰段時間咧，又一路自己諗緊啊，如果有啲 idea， 咁我都自己錄音即係記錄落嚟咁樣。咁原來我哋收尾發覺咧，佢寫嗰隻歌嘅時候，同我自己有一晚有靈感啊，錄咗一段嘅 chorus 嘅一段嘅曲。是同一時間同一日發生的，咁、是不謀而合的、但係而跟住我佢俾咗隻 demo 我之後咧，我話咦點解好似佢嗰個 chord 嘅 pattern 好似同我自己之前諗到嗰幾段 chorus 咧、係好似可以合埋一齊，係同一個 chord pattern。跟住自己一試一下咧，對一對啦，跟住喂直情兩隻歌兩個旋律，雖然係完全冇溝通嘅情況之下發生嘅、創作嘅，但係原來兩個 melody 係可以合埋一齊。咁所以你聽呢隻歌嘅時候咧、你即係我哋錄音嘅處理都係即係。 兩把 聲係啦，佢咁樣穿插嘅，主要成隻歌嘅 melody 係阿 Cath 作嘅，咁就淨係有一段係穿插嗰個部分咧嘅 second 即係 vocal 啦，就係我係分開冇計謀地，冇溝通地 係 作咗出嚟兩隻歌係哇，即係。你話我要特登咁樣去寫一隻歌，我都唔識寫咯。 真係原來什麼都有可能，呢個真 嘅，所以好神奇，真係哇！即刻自己毛管凍曬，係啊。咁同埋我好中意阿 Cathy 隻歌，因為即係好唔一樣，即係佢好個線條好靚，好特別，係令我即刻諗翻起我細個聽 Kate Bush 嗰種感覺。即係有少少即係 alternative 啊，少少神秘感啊，咁跟住就好興奮啦，就即刻同阿 Edward 就研究，喂，我哋要點樣編啊，咁樣咯，嚇！但係隻歌好難唱，因為個 range 好大， 佢真係咩都試下啊嘛，即係佢都唔知咁樣樣啊嘛。咁但係呢一隻歌係即係有少少叫回應咗嗰時你第一張專輯《原愛》，不可能咁。咁嗰陣時即係頭先你講同阿 Kev， 我發現我哋個 melody 嗰樣嘢夾到嗰時係咪？都仲未有呢個題材諗緊，我呼應翻當年一個，係啦，定係都已經你自己可能已經有少少。 因為咧，我已經好多年嚟，我係同自己講，嗱，有機會我一定要作一隻歌，係叫做原來什麼都有可能，就係去 呼應， 係啦，呼應或者去平反啊。 當年太唔好 啦，當年係啦，即係點解作為一個新人嘅第一隻面世嘅 plug song， 係會叫做原來冇可能嘅咧？咁就好唔忿氣嘅，咁同埋而家都做咗好多不可能的任務，我都完成咗啦。咁係時候要做一隻歌叫做係啦，什麼都有可能咁。咁一路又諗住呢樣嘢，咁到阿 Cath 呢隻歌出現嘅時候啦，我就認定咗就係佢啦，呢隻就係我想要嘅，原來什麼都有可能啦。係， 咁所以詞亦都揾咗一個曾經幫你填親愛的嘅陳振儀。 係，因為阿 Joey 陳振儀咧係我多年十幾年嘅一個合作夥伴嚟㗎啦，咁大家太熟啦，咁我同佢講我呢、這個即係。當年嗰、那個係啦，平凡的故事係已經講，大家都覺得係啦，有冇搞錯啊？唔得，第日係啊，我哋真係要整翻隻，原來什麼都有可能。咁我話嗱，到時你寫㗎啦，咁樣，因為佢太清楚成件事啊嘛。 係、 哦，咁所以係咯。咁呢隻歌出現咗又哇，但係即係一聽個旋律已經知唔易寫㗎啦。咁我嗱，你搞掂佢啦。 跟住佢就冇問題，交俾我啦，應承 佢。佢又真係寫到喎，仲寫得好好喎， 覺得。係啊，做一個總結咁樣，佢裏面有一啲嘅字眼上面啊。 係啊係啊，同埋有一種好似靈魂出竅嗰種感覺，好似你係已經抽離咗，喺遠處望翻曬所有發生過嘅事。 翻開了塵封小説，誰歌？谁在雪大伟论美梦掉进海当真相还不知道 遭掩盖，前事却未泛黄，终有日散改，不再埋藏，不再偷偷去假装，看看这堂里最跟错个碰撞，给我愿望，准我说应知错，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对望。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映照天色美漫，倦眼在俯瞰晚山的素行窗，逆风中往返，遗下我在怨叹，独唱一阙把花残。楼台外耀眼且灿烂，水中等笑天色美漫，倦眼挂灯再璀璨，痛苦中不会消减。独唱不难，独歌不平难，就算饱尝多少几风冷暗，自信发光，在这回忆看看，没有可能都给我找到我。上故事秘密未拆开，不竟这迷失岁月中消散，没有可能终于时光回放。 这一张专辑里面合作过一个监制就是 Juno 了、 yeah. 因一个人而流一滴泪，这个、 是 又是几时结缘由这首歌出现，因为听里面一开播有一个好像 live 演唱会的声音上来我回来了，就 是 那种状态这样的嘛。 那 Juno 是导演来的嘛，所以他就会很自然加了很多就是画面性的处理在这歌里面， which 我是觉得很正的。那这首歌有几神奇的，他的诞生、是去年是我人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天收到 Juno 的 message， 那就说哎呀有隻歌好正啊，我觉得只是你可以唱的，没第二个歌手可以唱，但通常啲导演都会这样讲说话的，是的，即是非你莫属啊那些这样。跟住咁我咦咁正听下先啦咁样。咁跟住听到隻 demo 我真的觉得好是啦 好喜欢，因为佢是好有气质的一隻、即是旋律咁样。咁跟住就开始同佢倾下，咦是咁我哋怎樣搞好呢，因為你聽到好歌你就不想放手了嘛、雖然那時候我是未有任何 plan， 即是要是不是回香港出碟啊還是怎樣，只是知道啊今年的六月是會香港有個演唱會這樣。咁跟住我話，咦，咁可以呢隻歌作為演唱會嘅即係可能先裝啊咁樣啦、啊，咁我開始傾啦，咁所以就令 Juno 就有呢個感覺，即係哇，你咁多年冇翻香港做 show。咁可能即係我哋可以直情將呢個畫面即係寫埋落隻歌裏面啦，咁所以就有開場嗰個段落啊，啲掌聲啊嗰樣嘢，咁隻歌個詞啊或者成個編曲，我覺得都係哇真係好一流， 同埋好特別。今次係呢一首歌係用一個類似有少少似歌劇咁樣嘅方法去演唱，即係同其他嘅作品又好唔同喎，係你自己去度呢首歌嘅時候去決定用呢一個方法去唱定係點㗎？ 因為呢隻歌又係好難唱，又係個 range 好大。 不斷挑戰自己。 係啊，唔知點解。咁跟住其實都試過，咦？哇！要係咪要唱到咁高音啊？咁又試過，即係當即係成件事唱低音啲，但又好似唔係嗰回事咯，即係冇咗嗰種震撼。咁啊 ，OK， keep 翻咁高音，咁但係。我就會用嗰啲有少少好似即歌劇嗰種方式去、唱某啲嘅部分咁樣，咁就成件事反而那個張力啦，再勁啲咯。 咁所以大家等咗20年之後， 終於等到啦！ 我哋聽到 Carrie 啱啱同我哋介紹，即係同我專輯名真係好呼應，即係你個歷程度過咗好多唔同嘅嘢之後，翻到嚟就創作呢張最新嘅廣東專輯《The Voyage》。今日蘇棟音樂再次多謝莫文蔚嘅， 多謝 ，thank you， 謝謝。 赤地就快会有伤痕，一黑晚下能躲进永远黑暗，一些国度就快掀起前方，为你渴望我自知散临停留什么，只知海阔看到什么，当一切越不差越坚定地爱，行事半地漫步，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成就恩爱，在爱，在爱，在意成就的我，一生美丽太多一片云，能否出一张脸，天荒地老不过一抹尘，如何离别你，愿你不忘我，如何能回去没了想最初， 如何能会去没了想最初。 听闻呢一首由莫文蔚同埋麦浚龙共同监制嘅作品，收录喺佢 The Voice 呢张专辑里面嘅歌曲，名字叫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听日5点见，拜拜。